弟兄姊妹朋友们早晨，真好感恩有俾教会同埋神俾我哋一个机会嚟到呢度当中同大家分享。每次嚟到呢度嗰时候咧，都有一个家嘅感觉。唔单止咧有好多嘅系熟悉嘅面孔，同时间咧我都为主去感谢，真系你哋有一个好漂亮嘅礼拜堂，实在系一个好好嘅地方，让我哋一同去敬拜神。让我分享之前咧，我哋再一次去祈祷。将我们最好的献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很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生命，再一天的生命实在是很宝贵，一个感恩来到平安，来到神的殿中里面一同去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这就是天父的世界，求主你都去招聚你的子民融入到在敬拜当中，不是人所见的殿宇，而是你的子民一同去建立的圣洁国度。求主你都帮助到我们，今天我们是心领神会同是一灵的时候，叫我们能够可以见到你。主，你都是亲自同我们说话，也都帮助到我们在敬拜当中里面能够全程去投入，将最好的献上给你。从头到尾都是交在主手中，蒙主悦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之名而求，阿门。今天我选到这个正道的题目是叫做是心想事成，祝大家是心想事成。但是我毕竟都是人，我祝你们心想事成只不过是一个愿望而已，都不及得神对你们的祝福是更加实在。心想事成确实是一个非常之 powerful 有力的一个祝福。我曾经是做少少的一些的研究，去看看中国人的祝福的语句，譬如好像龙马精神啊、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之类这样，但是都不及得心想事成这么厉害。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如果每个人都是心想事成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好像神灯里面的 genie 一样了。但是会不会又让我们好像有这样的假想成为神呢？在这个今日故事的主人翁里面，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将这些经文去读完。我们不单止读到二十二节，我们读到三十节，由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七节开始读。我们开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二十三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呢？骆驼穿过针孔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刚才讲我读过那段经文是有一个的关于一个少年财主的故事，他走到去耶稣面前跟他讲，他说良善的夫子啊，你记得他走在面前不单止就这样问，他还跪低问，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他一开始就讲错说话了，英文讲他 landing on the wrong foot。 耶稣就问他了，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这样，因为当时的世代很多人他们有这样的看法，甚至旧约都有这样的暗示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生命的际遇好像跟神的祝福是成为一个对比的，就是说、哦、如果你有钱有地位，你有神的祝福啦；如果你生病你穷的话，你可能就是得到神的咒助、哦、但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个故事，给我们知道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的父母的问题，而是他在当中能够荣耀到神。所以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是良善的夫子呢？因为除了神之外真的没有其他人是良善的，我所说的是真真实实里外都一样是良善的人。第十九节这么说，他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他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次序就好像有些调转，但是我们如果是属十诫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由从第五诫一路到第十诫。他说讲到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所有的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很清楚很明白很熟练这几条的诫命的。他就说，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了。耶稣望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句说话，这句经文呢，在原文里面呢是讲到这样的，你要是变卖你所有的，要 let go 你自己有的东西，然后去分给穷人，还有、哦、你要来跟从我。耶稣这样跟他讲，说你要将它分给穷人。穷人在那时来讲是对一些没有资产、没有物业、没有生活、缺乏严重缺乏生命生活上供应的人，就差不多好像跟他讲说你将这些给乞衣啦。但是他想，我这么辛苦找那么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我去给乞衣呢？但是实际来讲，耶稣是最主要是讲到两个的最主要的要点。他说你要放下你所有的，第二点是去跟从他。他这里的说话那个的语气和那个的结构呢，是真的好像耶稣最当初那时候招聚他门徒的口吻差不多。所以耶稣现在是跟他讲说，你真的想跟从我？你真的想得到永生？嗱，这个就是你要所做到的事了。有时候好比到我们现今世人的一个写照，我们现在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中产或者以上。什么为之中产？在美国来讲，中产就是你有间屋或者有个 apartment 可以住，你或者有部车，还有你有个银行户口，平时都有可能可以出去出面吃餐饭，那就是中产的了。那就是个个都是中产了。其实是的，其实我们很多都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供应。在美国其实有是非常之丰富的。我们在香港那时候，他说有钱人就什么呢？住洋楼养番狗，是不是？我们现在住的是不是洋楼呢？是美国的 Made in USA 的洋楼。养的狗，养狗很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养狗。其实我们当中里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是思维，好像那个少年财主那样。他说我们很多样东西都有了，但是想想我 有一天我会死的，那怎么办呢？好景不常啊。耶稣也跟他说的不是讲到救恩的问题， 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看到说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就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会问到，你说 Sam，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什么问题呢？不是神就将这个救恩白白给我们吗？为什么还要有条件呢？这里不是讲到这件事，但是都会掂到里面的这句说话，刚才那段经文里面的所讲的东西。没错，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他都很清楚知道，所以他走去问，个夫子，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神耶稣基督。但是个问题出于后面的，就是说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少年财主，他觉得他可以用行为就能够可以进入神的国了，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信了耶稣的，有没有这样犯到这些错误呢？我们有没有心 去小心去思考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的神呢？我们现在的本身的位份是什么呢？我们的救恩是何等宝贵，是以致到叫我们能够可以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成为义呢？在23节到去30节那里，让我们看一看23节到去28节先。他说耶稣就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为什么难呢？就是一个思想的范畴。我们信耶稣，英文是说有一个 paradigm 的 shift， 在一个范畴上面的改变，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的想法了。但其实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其实你们已经想法不同了。你知不知道星期日早上是 prime time 去喝茶的？你们竟然坐在这里，你们做什么呢？你不去茶楼霸位吗？我在香港的时候，未信耶稣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去走去茶楼去等位的。他说好像骆驼进针孔都比较容易一点。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骆驼真的走去针孔里面，不过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是何等那么难。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没人得能得救了。他说是，个关键就在于人不能，但是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靠着神，并不是出于自己，并不靠行为，是靠恩典而得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往往是靠着恩典来过日子的。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是做一个的是分享，是希望能够可以去帮助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本身，去在思想范畴上面有一个正确的改变的。请你过去下一张，这里是麻烦你。我们生命上面的奖赏和祝福呢，大致上可以分开五等。为什么你会说是奖赏和祝福呢？因为我们实在，我们生命上面所有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命、自己的头发，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像神说你不要去是向着头指着头去发誓，因为你都不能够将你的头发变黑变白。我们第一个的我要讲到的基层上面、底层上面的供应或者祝福的，就是物资上面的供应。我们中国人有很多时候会跟人家，特别是早期，如果你在香港过来的话，或者是早几年的时候，早十几二十年，我们会见到人的时候多多数会这样问的，吃了饭没啊？这样啊，中国人很奇怪的，不是 how are you 或者 how are you doing 的，或者是好像美国人 what's up 啊，而是问你吃了饭没啊？这样其实都会想到呢，我父亲那时候因为他要走难，所以他很多时候都会说到，其实吃饭很重要的，因为走难的时候你一餐饭都吃不到的。所以香港早期的人都会关心到你，究竟你有没有东西吃，你有没有饭，有没有公开，养不养到家。这些物质上面、基层上面的供应是需要的， 人是需要食的，有需要饮水，需要睡觉，需要呼吸，还要需要去洗手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的东西，所以是无可厚非的东西。我们关注到这些事情的东西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四章四节这样说，他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那个关键性的约词就是这句说话了。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即不是只是单单只是为了食的，因为所有的动物他们的 basic animal instincts， 他们的动物那个是平时他们的所需要的做法呢，就是每日都是想着找东西吃的。但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嘛，所以不是单靠食物的。在我们平时生活上面的物质上面的供应以外，我们都要思想到究竟这些食物这些的供应物资从何而来呢？给我们想到下一个的是产业的拥有，或者我们可以去到下一两张 slide。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的等次，是从下去到上，从一个最基层的祝福或者需要去到最高等的祝福和需要。请下一张。是的，这个就是刚才刚刚讲到的物资上面的供应了。我们再下一张。下一张就讲到是产业的拥有了。产业的拥有是讲到什么呢？因为你问人吃了饭没，你只是关注到他那餐饭吃了没嘛。那他就说是啊，我吃了，不过听日不知道，我听日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吃，我听日不知道有没有公开。在早期香港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在美国经济萧条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担心了。但是当我们有产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了。好像人家称人家祝福你，说祝你家肥屋润，事业有成。当你家肥屋润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有，可以烫开柜桶就有嚿金了。或者你有事业有成的话，你有工作的话，就有每天的供应了。所以当我们有了份工作，有产业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到头先在底层的需要。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足够呢？路加福音里面十二章十五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不在乎家道丰富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到在我们家道丰富之上是有一个主宰。我们绝对不会去想到好像这个愚蠢的财主一样，在跟着来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讲到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这个有钱人，他呢有很多的是田产，丰富到一个地步，哇，我现今的仓库不够载了，所以要拆出去起个大一点的。那你会问，那有什么问题呢？当我们家庭在成长的时候，我记得我最初的时候搬一间小屋，跟住咧，屋企咧就有细佬哥啦。咁啊，我太太话可能要大少少，起码或者有个 backyard 等佢哋啲细佬哥可以走动一下啦。咁啊，于是乎搬咗间大少少噶咯。咁我哋咧最初咧就揸架细车嘅啫。咁啊，细佬哥出世嗰时候就买架 minivan， 即系 double 咁啊 size 喎。咁有咩问题咧？你需要嘅，你咪去做咯。你有钱你就放在银行开个户口咯。你银行里面有钱的，你想说再去投资一下，储钱给小哥哥读书的话，这个都是理所当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那个问题就是出于那个财主这样想法，他说然后就要对灵魂说，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富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快乐吧。这个就是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以为我有产业家肥屋润就够了。其实不是啊，神对他说，他无知的人啊，他今夜呢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给我们想到一样东西，我们有福没命享嘛。我们有这么多的物资，我们没有生命上面的 健康， 不单止是身体，心生灵各方面的健康，我们很需要到的。令我想到下一个层次的祝福，就是享用到的能力，你的 ability 去 enjoy 嘛。那个 ability to enjoy 就是包括到我们的生活上面是有喜乐和有健康。在圣经里面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有一句说话，有一个祝福呢是带有应许的，有一个的诫命呢是带有应许的，是什么呢？那个诫命就说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他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并且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他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不是讲到，当然我们要孝敬父母，但要讲到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说他是在世得福，他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在那时的背景呢，其实呢能够令到你在地上呢是能够活得长久呢，不容易的，因为有很多外族呢是会打你的，会有去侵占你的地土啊，或者有啲贼人咧走嚟你个地方处啊，偷你啲嘢，抢你啲羊啊，或者有啲咧系无赖咧，系走嚟咧系抢你啲良家妇女，有好多嘅危险事发生嘅。咁咧神就话啦，佢话其实啊，我所赐俾你嘅唔系净系身体健康，仲会赐俾你有心生喺个心。生灵上面各方面的是生灵上面的各方面的是满足和一个的健康的。所以呢一个人呢不只是身体健康，重要呢是有喜乐那个的精神充沛呢，各方面呢是有优良的状态，你才能够可以享用到这些产业的。所以呢我们呢祝人家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呢有时呢可能比呢祝人家呢是心想事成啊，或者有一啲咧係心想事成，唔係祝人哋咧，或者係咧財源廣進咧，係更加實際嘅，因為咧你係能夠希望人哋咧有一個嘅好嘅身體咧，去享受呢啲嘅美物。嗱，俾我諗到咧，係另一個嘅係再高一等嘅一個嘅供應或者係祝福，因為人始終你活喺世上都係會死嘅，壽命都係會終結嘅，人係會当我们死的时候，你所积藏埋一啲嘅丰富嘅系物资咧，都唔能够享用。咁你话 Sam， 我都知道啦，个个人咧都会死啦。我唔会咁样谂嘅，但系嗰位少年财主就咁谂啦。当年秦始皇就咁谂啦。你知唔知秦始皇晚年嗰阵时候啊，系几咁忧愁啊？所以佢四处咁样去差遣佢啲去部队咧，走去揾嗰啲嘅炼丹翻嚟。佢话听讲远处有啲炼丹食咗之后咧，系可以长生不老嘅。所以于是乎咧，佢就咁做。你知唔知佢啲部队冇一个翻翻转头啊？所以咧，当一个人你发觉你有所有，好似有所有你都有嘅话咧，当然每一个人唔定唔同啦。但是当你觉得哇好生活好富裕好充足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因为不要被一些这样的思想呢去影响到我们，要我们说哦最好我们就是长生不老那么好。你知不知道现在人的科学其中一个的顶尖的科学的研究是做什么？就是空人嘛。就是说呢你的身体每一个部位呢都可以换件的。或者你將你個腦咧裏邊嘅思考咧，去轉到一個新嘅身體嗰陣時候咧，咁你就可以繼續咁延續生命。當個人咧係想成為神嗰陣時候，實在係好恐怖嘅嘢，因為佢唔知道當一個人係長命嗰陣時候會有啲乜嘢嘅惡果。好似對當初嗰陣時候，佢話依個嘅係生命樹。这个是分辨善恶树，食了之后千万不要被人去接近生命树，如果不是就有问题了。我就想到如果当人是食了生命树上面的果子得到长生不老的话，他就成为了魔鬼了。我们人本身其实是应该要按着神所给定下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范畴去过活的。我们需要去想到究竟这个世界里面的主宰是哪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所讲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知道生命上面的主宰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的经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赐真正宝贵生命的是我们的神。让我们想到最高层次的祝福，就是一切事情的来源。好像刚才所讲的话，万事如意，只有神才能够这样做，人不能够这样做。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这样说，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他原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至高无上的神是赐生命上面一切的所有供应，他是生命上面的主宰。我们应该要对准我们的神，不是走去是忧愁到其他的低等次的供应。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或者过下一张的 slide， 麻烦你，是有一些这样的思想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生活上面的物资，就会想到啊，如果我有一个的产业，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所以于是乎有产业就照顾到下一层的是即是物资上面的供应的需要。当我们 有产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有一个身体健康身心灵快活的是境况就最好了。但是好景不常，如果我们长命就更加好了。但是我们最主要了解到的就是最当中里面所有刚才所讲的个来源都是出于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思想 的方法，我们大家都会听过 top down 和 bottom up thinking， 我们都可以呢将这两个的思想的方法是在这里的这个课题当中里面作为一个参考。我们平时对于一个物资的供应和需要呢，实在是一个 bottom up 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动物呢，特别是动物呢，就是这样想。他们当他每一次他们去吃完饱之后呢，吃完之后呢，跟着呢他就会去求去其次他生命上他生活上身体上面所驱使上面的有些什么的是需求，他们就会去走去去寻找了，去得到了。所以他们每天都在这里找东西吃，吃东西也都不会讲求到究竟我和你的关系是怎样，所以呢弱肉强食。当我们去向上移的时候呢，我们会越想呢是越是能够有一个的是思想和有计划。当一个人呢有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呢是不是只是为一餐去打算，而是为很多餐去打算，为到我们的产业去打算，为到我们的身体去打算。但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给我们的，就是叫我们做一个 top down thinking， 从上而下的一个的是思考的模式。为什么为之叫上而下呢？就是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要什么，无论什么层次的供应都好，我们都是想到神为我们的供应的源头。于是乎这样我们就能够可以活在在神要我们想活在一个快活有自由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我们呢每天我们会这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听日，不是后天，不是永远，而是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一路这样下去都是讲一个思想范畴的模式。这个正正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所谓的 paradigm shift， 我们那个范畴要需要改变。我们回去刚才我们去看到那段经文到最后那两句，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他要我们放低我们所有的东西。他不是叫我们不要，他也不是 ignore， 不是去看不到我们在平时生活上的基层上的需要。神知道我们要吃东西，神这样创造我们的嘛，我们要吃东西嘛，我们要呼吸嘛，我们要有一个有瓦遮头的地方才觉得舒适嘛。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但是神要我们 唔好執著呢啲嘢啊，唔好單單為食物啊，唔好淨係為家道豐富啊，唔好淨係為著我哋呢啲咁嘅所需嘅嘢，然後奔波啊！神要我哋將佢放低，嗰個心態上邊放低，去跟從佢。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哇！百倍，咁係咪真係代表咗你喺奉獻箱裏邊擺100元，跟住突然間轉頭就有10000元啊？我話俾你聽，我真係信嘅。我點解信呢？因為神未必一定是將10000元用銀紙的方式來給你，但是祂會讓到你有生命的喜樂、祝福、帶領，甚至是我們有些東西不能夠可以 name 出來的，不能夠可以講出來的。因為神為祂所愛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見過、耳仔未曾聽過、人心都未曾想過的事情。即是说神耶和华所给你们的祝福，你甚至不能够清楚地可以讲得出来。所以在地上，我跟大家讲，不止百倍，是超过百倍。我和我太太在过往的十几二十年间，是经历了神有很多的带领和祝福，但是带领祝福当中里面是不少不缺乏这些的生命上面的困难的。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当中里面是掌权，去给我们的平安稳妥了。就是房屋弟兄姐妹儿女、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你说 Sam， 其他你刚才所讲的祝福我都很受落了，不过最后那两句有少少棘住。他说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哇，你跟我讲的是一些很大件事来的，我真的不是很想受苦啊！讲真的，你给我都是这么想，我真的不是很想受苦。但是我跟大家讲，进入天国的是靠恩典，不是靠行为。但是在天国里面，如果要得到奖赏的话呢，就必须要靠行为的 works， W-O-R-K-S， 所以要有功绩的。所以我们要做事要有 performance 的，其实好像在我们自己本身公司工作一样。大家各行各业当中里面，我跟大家讲，大家很懂得怎样去在这里力争上游。我相信中国人是有一个很勤力、很晓得能够是怎样勤奋工作的人。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不想升职的话，是很简单的，你只要在你自己工作上面，即是所谓做就36，又不做又是36，即是说基本上你们不需要有任何表现就可以了。好，但求老板给一些简单的事给我做啦，这样。那简单的事其实又不需要你做的。咁如果你想辞职，你想俾人炒嘅咧，就即系唔做就可以俾人炒嘅。咁我已经讲到呢两个例子咧，都唔系一个好嘅例子。但如果喺天国里边，我就问到，如果你话要真系好想喺个生命当中，用生命当中里边建立，能够可以咧得到神去称赞你嘅话，我哋就要去做一啲事情。呢啲系为神建立神国度嘅事情。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已经系有一个咁嘅职责噶啦。好像在大使命里面，他叫我们去使万民作我们的门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神所教训耶稣教训他们的，都要教训其他人遵守，就常与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很明显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信徒们，我们在地上是公干的。那所以公干的话，神就会给到一些有能力可以做到的话一些难的差事。正如在你公司里面，哇，原来你是 rock star， 你是 super star 的，所以呢最难的 project 就找你，最需要你帮忙的就找你，是不是？你在自己的工作间都是这样。所以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这个所讲到的是一个应许来的。并且要受逼迫是一个的比方，是就是说你其实你做差事的时候是有困难的，你可能会做会受逼迫，你被呼召去做到远方的地方去做传福音，或者你会被回教徒走去逼迫你，或者会是在世间上面有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世界了，所以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就必能得胜， 难的事对于一些 superstar 来讲 rockstar 来讲确实是没问题的，在来世必得永生，这个实际是一个应许，他不是讲到是循轮回，这个不是今生来世这个这样的轮回观念，而是讲到说是将来你永生的时候。其实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时候，在果撒勒间已经是有永生了，不过只是讲到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走的将来的解释。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些信息，都是想希望大家能够可以更加能够活得是有意义，好像上面的图表那样，我们知道个生命上面的来源，所以于是乎那个 arrow 就 fit 回去那个物质上面。而只要我们知道我们从上而来的从上来到下面的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充足的供应的时候，我们生活上面就不需要是那么奔波劳碌。因为其实不是，我不是讲大家叫大家不要去勤力工作，只不过我们不需要为生命上面的是低层次的事情去担忧，因为只要有我们的主，他就会可以给我们有得胜有余供应充足的生活。我们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可以有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再次祝福大家呢，是不是心想事成，而是神的祝福呢是常与你们同在，保守你到底，让大家呢是生活呢是觉得有意义，有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祈祷。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感谢你刚才呢是跟我们去说话，也都帮助到我们呢从这个课题心想事情去思考到是我们的角度上面的是供应和需要。主，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你的地上面的工人，能够呢是去为你的神国的事情去尽心尽力。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一个对准你的心，你在生活上面各方面的东西你都给我们供应有余了。我们都求主你都帮助到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是未曾找到一个确实的使命的时候，都给到我们有一个使命感，是活得更加有意义。因为在一个短短的肉身生命当中实在是很短暂，我们很快又会回到天家里面见到神的时候，都叫我们不要空手回天家，叫我们能够在个生命当中里面是做得多做得好。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之名而求，阿门。